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Tune Quiz of the Music， 能量音乐 Here's the Pop of Music。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工作了一天辛苦了啊。希望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给彼此解解乏，好吧？我们说，如果说奇迹有颜色，那我相信一定是中国红啊。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孟美岐的一首老歌，叫做《是有种》。那这首歌呢，最近又被翻红喽。因为呢，当中的歌词说，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再想闪躲。落败都比懦弱光荣，真的是太有正能量了，是不是？所以呢，每次想放弃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拿这首歌曲来鼓励一下自己，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坚持下去的理由。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再来听听看。那当然了，就着这首歌曲呢，来看奥运，真的也非常的燃。所以呢，孟美岐有种，听听看吧。 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就算有人笑我做梦，我先不上来会被选中，我会像命运低头。我知道我有种，被触碰还能有冲动，如果后悔未来又要去怪谁猜不通，就算没有成功也好过面对到最后、哦哦、都不喜欢的我，执着的理由我还没听够，我一无所有向前走，有苦衷相信英勇，燃烧心底最深角落，冲破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落败都比懦弱光荣，多少人生来就被选中，但他们不懂得奋斗，我知道我有种，如果后悔未来又要去怪谁猜不透，就算没有成功也好过面对到最后、哦哦、都不喜欢的我，执着的理由我还没听够，我一无所有向前走，有苦衷不说，只相信音乐燃烧心底最深角落，冲破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落败 磨的狂风，就算苦等永恒，总有天冰雪消融。三二一，抬起头，用力看看这宇宙，星空下平凡的你会选择怎样活？我要你温柔，要你自由，要你冲破牢笼，不怕痛，不认怂，不甘平庸 ，Nothing in my world is impossible。敢不敢鼓起奋勇 ，Say come on， 就跟我走。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我摆脱比懦弱光荣。就算是错，也是我的梦，至少我自己感动。哦哦哦哦、我知道我有冲动。 孟美岐有种啊，这首歌曲呢发挥了她声音当中最舒适最好听的区域，有厚度，有弹性，有质感啊。那么这个声音唱出来的歌呢才能够打动大众，然后呢才会有出圈的可能啊。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你也能够喜欢。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金玟岐带给我们的才华有限公司。那金玟岐的歌曲呢其实也很容易来戳到我们听歌人的软肋哈，因为歌曲呢不是那种一味的强调励志的作品，但是呢总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而在这种忧伤当中呢却带着希望还有坚强，最终呢呈现出来的就是抚慰治愈的效果。那就像是这首歌，每个人呢都曾有过恢宏远大的梦想，长大之后呢却可能只做着一份不咸不淡的工作，而日子呢毕竟是要继续的，相信呢真正的梦想呢不会被现实所掩埋，只要不一气初心，生活呢便将不会将我们遗忘，平凡当中也能够熠熠生辉。来吧，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青春消失殆尽一切，才说如果当时 脏，最好扮演谁的锦上添花。承认吧，是我傻，才让感情牵着理性去挣扎。等明天太阳又会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呼唤。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亮音乐 Power Music。 二分二分我经常得，三分我就弥陀佛，四分我一年得一次，五分从来没见过。希望你过得快乐，哪怕考试没有及格，健康是第一选择。希望我的困惑以后不再是你的，能安心的幸福生活。输在起跑线，呸，纯属胡扯。给你听听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二分二分我经常得，三分我就弥陀佛，四分我一年得一次，五分从来没见过。爸妈是最爱你的，二分我们要自责，吃着糖果唱着歌，真不盼着你长大。希望你不要长大，大人世界不好玩的，纯真是最可贵的。希望你不要像我，稀里糊涂让自己失踪，竟然丢了最初的自我。二分二分我经常得，三分我就弥陀佛，四分我一年得一次，五分从来没见过。爸妈是最爱你的，二分我们要自责，吃着真不盼着你长大。女儿不要太汉子，以后会很累的，有些承担是不用你的。儿子你要学会勇敢，偶尔打架是可以的，但是原因一定是正义的。二分二分我经常得，三分我就弥陀佛，四分我一年得一次，五分从来没见过。找到你所爱的，能找到爱你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平平安安的。追逐你所爱的，珍惜爱你的，真正明白什么是幸福的，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多希望你的每天天天是蓝蓝的，空气是干净的。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柯带给我们的给孩子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小柯50岁的狂欢这张专辑当中啊。那这张专辑呢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中间相隔了12年，那小柯呢才鼓起了勇气写完了一张全新的唱片。哎，为什么说是鼓起勇气呢？因为呢他早在12年前就信誓旦旦的说这辈子呢再也不发专辑了。那如今呢食言而肥啊，不过呢也不会有人怪他，而且大家还很欣喜，因为大家看到了一张很不一样的专辑和很不一样的小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9首歌曲啊。那如果你完整的看过了专辑的这个曲录名单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的标题都起得很随意啊，比如说给回忆、给爹妈、给工作、给发小、给爱人、给孩子、给爱情、给大夫啊，这些家长里短的生活碎片就已经足够精彩了，由他们构成的一张唱片那就更加的精彩了哈。那我相信呢一个中年男人前半生最重要的除了家人呢大概就是工作了哈。不过呢我想问你，现在的工作你很喜欢吗？可能是喜欢也可能是不喜欢哈。那喜欢的工作呢就当是事业来做，那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就只当做是一份安身立命的营生罢了。那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固然很幸福，但是呢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好命哈。你是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工作的呢？嗯，你也不妨来跟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啊，是来自于刘涛的《单程人生》。最近有一部剧你们看过吗？就是《我是真的爱你》，整部剧当中就是围绕着工作和家庭在选择。所以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刘涛的《单程人生》，听听看吧。 单程人生来自于刘涛啊，这首歌曲呢，我说了是我是真的爱你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为剧中的萧烟这个人物而写的，也是为刘涛的声线所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那所以呢，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愿每个人都过好属于自己的单程人生，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啊，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啊，是来自于倪安东带过我们的《我是你的》。那倪安东的声音和颜值呢，真的是绝配了哈！突然听过之后呢，你会发现每一句呢都能够对号入座，轻描淡写的曲和满不在乎和略带逞强的唱腔，包裹着无奈的，而且带着一点心酸的歌词，淡忘过从前，然后明天继续为自己而活，这就是这首歌曲所要传达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听听看，来自于倪安东的《我是你的》，听听看吧。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钱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拼个时间，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徐坤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没有意外。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蔡徐坤首次尝试着中文独立作词，以失去为主题，讲述了一系列关于失去的故事，失落童话，失眠读物，失分爱情，失去你啊。那么蔡徐坤呢将音乐的触角呢伸向了心灵最软弱的地方，星星都不在的夜里，蔡徐坤呢将最真挚的感受倾情剖析，呢喃哼唱，道尽了心中无限的情愫。所以听听看来自于蔡徐坤带过我们的没有意外，掌声有请。 夜已经慢慢的掉下来，月亮躲起来想找星星替代，小王子也摘下了皇冠，想念涌上来安安静静看指环。闯进生命又离开，掉下来，爱着意外，不争气的没能忘记你的坏，可惜后来再也没有了后来，怎么忍耐是常态，自对自独白，睡前发火呆，可梦里总有个女孩，呼掉下来，还来不及爱，也来不及怪，谁闯进生命又离开，没有意外。 经慢慢地掉下来，月亮躲起来，连星星都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蔡徐坤没有意外啊，这首歌曲呢不同于以往蔡徐坤在原创英文歌曲当中那种混搭的各种流派的音乐风格，那这首歌曲呢而是回归到了最简洁的编曲结构，用最纯净的钢琴伴奏，再搭配着蔡徐坤独特的穿透力的声线，温柔的旋律，走心的歌词，蔡徐坤呢将心中珍藏的故事呢也是娓娓道来。那不同于大众情歌汹涌澎湃的叙事风格，蔡徐坤呢有其独特的情歌演绎方式。小王子也拆下了皇冠，月亮躲起来找星星替代啊，在作词人蔡徐坤的世界里呢，也是充满着很多的浪漫的意象和童话的美好。反复吟唱的词藻，极具童话感的旋律啊，那不可言说的失落感呢，就油然而生了。那蔡徐坤的独特的个人风格的作词与声线的演绎，让这首没有意外成为了一件独一无二的昆式艺术品。所以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前段时间，房东的猫和陈静飞在一档综艺节目上翻唱了朴树的《New Boy》，在网上刷了屏。整场表演少女心满满，像是从女生的角度讲述对于未来的向往。这首歌已经推出了房东的猫演唱的正式录音版，编曲融合了电音元素，轻快的节奏和主唱小黑青春的嗓音，展示了房东的猫独有的色彩和感性。一首20年前的老歌，在新时代再次焕发出新的色彩。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房东的猫》New Boy。 快来把本通电脑，就让它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时间旅客。张希呢把自己比作是一个时间旅客，在时间的列车上呢，沿途看风景，虽然风景大多数都是相似的，但是心中呢还是盼望着下一段能够看到新的风景。很多人呢貌似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呢也在默默的加速着，大家呢总是在感叹日子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呢这道理懂得又太迟了。那希望呢时光可以走慢一点，等等自己，你偶尔呢可以浪费一下光阴还不觉得焦虑，就算不得不负重前行，也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没错，脚步匆匆的时间旅客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时间的旅客，得到了又如何，失去了又如何，放不下又如何呢？时间像流水一样飞快的从你的身边就悄悄的流走了。所以听听看来自于张希的时间旅客，掌声有请。 找个靠窗的座，飞驰过夕阳和悬崖，在玻璃的映照之下，我看到一个老去的脸，说起来又是一年，还没察觉有什么改变，我的疑问它卡在喉咙，从不见血却道道致命。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用清晨里你的那个吻来祭奠我的青春。你在害怕失去什么，他失去了又会如何，可你又在背负着什么，他放不下又会如何，他放不下又会如何。相思已生长的野草，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 的怀抱。 都说时间无痕，但是时间的痕迹呢又是很明显的哈，那变成了你头上的白发还有脸上的皱纹。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时间旅客》告诉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珍惜眼前所要珍惜的东西，好不好？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凡瑞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时光谣》。那词曲还是原来的词曲，心情呢却是另外的一份心情了。当年呢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王凡瑞呢正处在一段很艰难的岁月，有一天呢，他突然拿起了吉他，写下了这12年青春的一去不回。那现在的他呢，早已不再纠结，也不再埋怨啊。那么在新改编的《时光谣》里呢，啊，诉说着那些迷茫还有挣扎，只想和你分享自己的心路蜕变。所以呢，你看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同样的一首歌，不同的年份来唱，此时此刻的心情都会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呢？好了，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王凡瑞带给我们的《时光谣》。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这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时间里慢点，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急？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我的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12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可原来你我早已不在。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这时光它摇啊摇。